OK， 如果我答啦，不過我哋啲串啲嘢咁答啦，大佬。 梁天琦嘅問題，我覺得比較奇怪啦。不過係啦，即係你呢度講完啦嘛，關於佢嗰個問題。 咁、其實是但我 喂，仲有一個問題，我真係想講你啦。嗱，聽翻啲小道消息，我今日先聽到嘅人， 好多小道啦，你唔好怪佢。 原來咧，你即係決定補選嗰陣時咧。原来你即系阿杰哥吓孖住你，拜佢会郁文喎、 啊。有呢、這个公开嘅事实 系嘛？ 公开咗。 点解你觉得拜会郁文咁紧要咧？ 咁唔系嘅， 惊我搞事。 你记住，首先嗰啲唔系代表杨国桥啊， 冇关系讲嘅，怕咗佢。 嗱、okay ，我觉得咁，其实阿杰哥亦都好清楚知道咧，我哋。作為今次民主派嘅選舉，亦都要每一個喺立法會裏面有代表嘅黨派，又或者咁多位前輩咧，我作為後輩一定要拜後嘅。咁所以呢啲咧係排名不分先後。 哦， 即係其他你有冇拜會先？長毛你有冇拜會先？ 嗱，咁嘅 陳志全你有冇搞先？ 我講啦， 我得， 咁你會亂噏啦。 係啊，明白。 嗱，傑哥咧就作為即係敝黨黨魁，就帶住我哋呢啲鵪鶉咧，就拜後。即系阿黄毓民议员啦，咁啊陈伟业同埋陈志全议员啦， 惊死佢哋要拆你票， 咁啊逐个要拜后，咁啊就算最尾大家能唔能够合作，长远我哋即系你话民主派你又反对派好，其实大家有啲嘢一齐做嘅啫，咁其实咪先打个招呼先咯，咁跟住喺阿长毛就话唔使见啦，因为其实我都 得啦， 好嘛， 得啦， 系啊， 我拆你噶， 你佢系嗰啲人嚟噶嘛， 系啊， 佢唔好嘥时间， 唔好嘥我时间， 咁跟住饭盒会，即系而家叫泛民会议嘅，亦都有拜候过啦， 即系你一次过见晒民主党啊嗰啲， 即系几位代表，咁都有全部，即系我觉得呢啲系应份要做嘅嘢嚟噶， 明白。 嗯， 喂，讲翻少少汤家华先，你咁快跳走咗佢，你估唔估到汤家华突然之间咁样走噶？ 佢唔止一次讲佢 咁系 想辞职嘅。其实你见佢公开佢都有讲过噶，佢对于喺立法会嘅工作，佢系觉得心灰意冷噶嘛。 嗯， 系咩？咁佢系真系想即系话心灰意冷，定还是系想呢个余若薇挽留佢啊？佢话阿余若。余若薇嗰阵时，喂唔挽留佢，搞到好开心。 唔好讲到咁，即系咩咧？好似系咪情侣要闹分手嘅？你 佢咁讲嘅，唔系我你讲啊，佢咁讲噶，佢自己讲噶。 嗱，我听到个小道消息，就系因为点解咧？大壮咧就系跟排名嘅。 嗯 ，OK， 排名嘅意思就系因为汤家华做呢个御用大壮咧，仲早过 Audrey 嘅。 哦， 所以喺佢哋嘅角度咧，屌我啲僆嚟噶嘛。咁所以喂。汤家华系大佬嚟噶，大哥喺佢哋即系你哋嘅党啊，所以变咗，如果你条僆都唔挽留你嘅，咁佢梗系觉得不是美意啦。 咁又冇嗱咁讲，汤家华喺法律界的， 你可以唔答我呢？ 的确地位崇高嘅， 系咩？ 唔系咁，佢真系 OK。 咁佢喺个 court 度真系好劲噶，大哥 系咩？ 系 唔系阿杰哥嗰次咪讲过咯？佢话佢朝早嘅见到佢即系一齐坐嘛。Good morning， 屌佢汤家 华，唔 Q 理佢啊嘛， 唔睬佢噶，啊好劲噶，屌呢个汤家华大佬，屌我一嘢拍落佢头度啊！如果我系佢对手嘅话， 咁埋喺个 court 度，你中意讲咪讲咯，唔讲咪算咯。唔系有阵时的确我想 court 好大压力噶， 系 咁你对家尤其是如果多桥嗰啲咧，你真系你要估佢谂乜，你又要谂你点挡，加埋你要知道佢会点挡你。 系，喂，汤家华话时话得三万几票啫，我而家啱睇翻个 record， 三万二， 咁啊夹埋你嘅， 唔系咁我 唔系主要系佢嘅，个当日就 系冇呢啲，唔系我真系鹌鹑嚟嘅啫， 系 咁啊，其实呢个但系比例代表制咧，其实你好难即系绝对化呢个数字， 系 即系当然你话阿毛哥佢系票王啦，佢四万几啦，我记得， 未必一定投你嘅 嗱。 毛哥嘅支持者， 我意思就系话， 除非毛哥日日喺星亚东蒲， 系 日日撑场， 系 咁你立翻晒所有激进嘅支持者咯。 即系呢啲就系我想带出个点咧，就系、你话长毛嘅票系咪一定会流翻过嚟？又或者佢会流咁啲去外边？你估唔到嘅，因为你经历咗几年咧。你谂下香港社会变化咗咁大，当日投公民党嘅唔代表今日会投公民党，随时可能转咗去投民建联都唔顶噶。因为总会有一啲人系会觉得喂个社会真系乱咯，尤其是经历咗雨伞， 你都觉得公民党好似建制派咧，真 系唔系 咁时间。 唔系我意思就系话，的确喺起码2012年嘅时候，